是让夕阳飞上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夜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

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 是他的铁杆粉丝也好，或者你不喜欢这个男人也罢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，他肯定是至少有一首歌曾经打动你或者影响你的。可以听一听这一张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，这是他39岁的时候发表的翻唱专辑，既有狼味十足的那首一无所有，还有这一首非常柔情的我愿意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很圆滑，所以还是值得大家来收藏起来的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各位好吗？继续听到的是张杰还有张靓颖带来的《燕归巢》。 雨后江岸天破晓，老舟心可知多少，远山衔竹林芳草，春风拂绿了芭蕉， 寒梅落尽把冬了，衔春的燕想归巢，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， 柳叶江前桃花浪，停舟离合眺远方，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，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，云水边静沐暖阳，柳叶江前桃花浪，停舟离合眺远方，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， 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，云水边静沐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，儿时的窗 老的家是否同换了方向， 堂前的你和我， 相逢时会沉默， 还是会诉尽衷肠，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 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， 烟波里久违的

放不下的是你。他是亚视所举办的未来偶像争霸赛的第一季的冠军得主，而这个比赛呢，是亚视抗衡 TVB 的新秀歌唱大赛所举办的一个歌唱的选秀比赛。而在90年到92年的时候，应该是他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吧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福如，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 在梦里有个地方，你是否还记得吗？你说过的每句话，我都疯狂。迎着风，我轻轻唱，随着落叶去流浪，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。 人总是有些话说不完，心里藏平安吗？过得好吗？怎么穿 好吗？这是翻唱的一首歌曲，继续来听歌。钟镇涛的这首歌呢，你应该很熟悉了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作为前天王时代的巨星，他的人生应该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片了。破产时期应该是他最低潮的时候了，香港的法律是规定他破产的四年内呢，他的所有收入都要上交，还好这四年还是挺过来了。现在听这一首歌应该更有感触了吧。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，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，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，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。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，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，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，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